已有些倦，心却要醒来。你好迷幻，时而身边，时而遥远。梦何时才醒来？痴迷何时才能离开？门何时打开？我何时才能回来？无边的大海，无边的心，无边的天空，无边的你，无边的大海，无边的心，无边的天空，无边的你。何时才能离开？门何时打开？我何时才能回来？无边的大海。